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呢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力比较大，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预计今天本市北风较大，气温较低，对于车辆保洁有所影响。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根据最新的路况信息显示，受阜成门桥出口车多影响，西二环蔡虎营桥到官员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受其影响，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方向、蔡虎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路段。受阜成门桥北出口车多影响，北二环钟楼北桥到西直门桥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持续车多，建议绕行车公庄大街、平安大街。另外，环路方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三环金松桥向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十里河桥，东四环四方桥以及四惠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东五环的平方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白家楼桥，东六环北姚上桥到李天桥，那么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那受到就诊车多影响，多家医院门前目前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现象。月坛儿童医院、月坛南桥辅路、北向南、南李石路、南北双向、月坛南街、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的路段。北医三院附近的花园北路、东向西双向、中日友好医院樱花园东街的南北双方向，以及安贞医院的安贞路南北双方向、协和医院东南北大街南北双向、东单三条西向东方向、友谊医院永安路东西双向、东京路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呀，这个12月份呢，虽然已经是冬天了啊，但是对于我们印象中而言呢，3、9才是最冷的。 嗨， 啊，好像提前了似的哈，都是冷空气惹的祸啊。这冷空气呢还没过去，据说呢最早也得这周四才有一点点回暖的迹象。那说到这个天冷啊，按说北方呢这会儿都该秀 各种下雪的景了。可是呢，咱北方没下雪，这南方倒是一个劲儿的下，下的还挺大啊。 其实下雪跟温度的关系啊不是最紧密，它跟湿度的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对，这次在北方呢，虽然有这个大面积的冷空气，但是这个水汽条件不够， 干燥啊。刚才天气预报报嘛，这个叫晚上的那个叫什么最低的这个空气湿度，它有15%，它怎么能下雨呢？ 对， 怎么能下雪呢？ 要说这水汽啊，咱北方确实比不上南方啊，这是地理位置造成的。因为降雪的形成呢是需要两个非常必要的条件，一个是水汽，一个是抬升的动力，缺少任何一个都是下不了雪的，所以我们就盼着吧。不过说到南方降雪啊，南方的朋友这回可是过足了瘾啊，上海啊、杭州啊都降雪了，而且我妈妈呢这两天在庐山。 哦， 我原本以为她是去取暖的，没想到是去看雪的。 看雪去了。 对，昨两天给我发那个图片回来了，哇，厚厚的雪，然后地上是白白的，树上是白白的，整个山都是白白的，超美超好看的。 哎，这个很难得啊，这个因为南方的话如果一般降雪它到地上它可能待的时间很短，哎，很快就化掉了，这个能够看到雪景的时间呢是非常珍贵的。 对，所以就是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跟我们平时所想象那个意境是完全不一样。 只缘他在大雪中，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如果有幸在冬天去南方能够见到雪的朋友，真的是很幸运了啊。 哎，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服务呢也是全面开启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出主意想办法，或者有什么非常美好的心情、美好的景色、美好的话语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要说这冬天里冷啊，咱得添点暖，来点火。可是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又是雪上加霜。 怎么着呢？ 他说想问一下朋友们啊，这是个分享的话题吧？他说哪些词儿可以形容天气特别冷？ 特别冷， 特别特别冷，对 啊，那就是 特别冷都不算冷，对，特别特别冷， 嘚瑟。 我看你是挺嘚瑟的， 是吧？你那个就是一出去以后就来，这其实这是嘚瑟的本意啊。 这天穿小裙儿，这天穿鞋还露脚脖子的，都是挺嘚瑟的、啊。 不是叫什么大冷天穿裙子美丽动人吗？ 特别特别冷，我觉得是不是刺骨可以算是嘚瑟了，是吧？ 寒风刺骨。 寒风刺骨、 哎呀， 然后咱们小时候写作文什么凛冽，这都算是特别冷的、一般冷都不行。 北风呼啸。 行，咱们问问咱们聪明的团友们啊，就是什么词儿您觉得可以形容天气特别特别冷？ 哎， 甭管是俩字儿的还是四个字儿的都可以啊。哎、 对，我记得原来形容东北冷呢有一个小顺口溜啊，叫吐口唾沫变冰块，掉在地上摔八瓣， 有点长。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请帮友们指点一下，黑麦面粉怎么吃？ 黑麦面粉， 黑麦面包，我经常吃， 照着面粉那样吃呗。 对，他说这个黑麦做成了熟食之后啊，那个视觉感是黑黑的啊，确实是黑黑的、 啊。 我们吃那个黑麦面包，它就是黑黑的、啊，而且如果说不添加一些什么其他材质的话，它还有点那个酸的口味。 那你还想怎样？它就是黑黑的。 对，那么如果家里面有啊，就是现成的黑的黑麦面粉，那应该怎么做成什么吃的呢？能擀面条吗？ 一样吧，你要非要弄面条也没人拦着你的，可以啊。面粉它基本属性还是面粉的属性。 哦，但是口感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硬？或者说还需要添点什么其他的？或者说这个黑麦面粉你和了之后就是发酵上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啊？ 不知道，没做过啊。 问问懂行的朋友们啊。 好， 黑麦面粉怎么吃啊？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想买一种药，给我们发了个图片。 哦， 他这个药的名字呢叫贝塔细胞复活素。绿色的一个壳啊。 哎， 说哪个药店可以买到这个药啊？我也是帮邻居打听一下，谢谢了。 是吧？你要 细胞复活素。 你要不读我就读成 B 细胞了。 这个它我找不着贝塔这个字母怎么敲，但是它那个图片上写的应该是贝塔， 人家写的是 贝塔 啊， 对对对， 它是这样，那个贝塔要手写的话，它是往上一滑，然后往右边，哎，斜木茬的也是跟那个大写的 B 有点像的那样。 行，我想这个用过这种药的朋友一听就知道啊。 哎， 电话是1347292563。1347292563，这是帮朋友问的啊。 好，那又一问大吉的啊，说他说在北京金源新燕莎帽 啊 ，shopping mall 啊，那儿有个大吉是吗？什么都有吗？都有什么呀？是哪天呀？到哪天呀？ 我那天看一下报纸，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现在正在 进行 中， 对对对，好像是他那个就是有一些那种老牌的什么缝纫机，然后有师傅跟那儿就是现场做衣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老物件，什么大瓷缸子，据说是啊，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我只是看那个报纸上写了那么几笔。那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或者这两天有去逛的朋友啊，麻烦您给说说，就是那儿有什么东西可逛，值不值得去一趟啊？ 对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冷天的吧，不适合在户外，但是在室内逛逛大集，然后在中午最暖和的时候去晒晒太阳，还是挺好的。不过今儿有风啊。 对对对，出来的时候注意穿大衣啊。 对。这话用提醒 吗？哎，那也许有的人就是好美呀， 嘚瑟是吗？ 今天还真没穿小短裙啊，今天捂得挺严实的。 没事，我们穿裙子的姑娘只要不露着，袜子都很厚啊。 好吧， 好，这个具体到什么时间啊？麻烦大家也给查一下或者问一下啊。 是。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听众他是大冬天不出门啊， 哎，要在屋里打扫打扫卫生啊，还是挺勤快的一位朋友。他说，这个床底下的灰尘怎么清理呢？我那个床离地面很近呢、啊、拖把和吸尘器都塞不进去啊。那你把床立起来呗。 那太费劲了呀。但是就是首先得给您点个赞。 对。 就很多人啊特别习惯往床底下塞东西。 哎， 什么箱子呀 鞋呀 啊，各种乱七八糟塞、那里面一塞啊，得您想扫都扫不了。 对，所以时间长了那里底下藏污纳垢。 对、 啊、 当然他这个可能也塞不了多少，因为他那个 低呀、 啊、空间已经不大了。就 是 有的那种就是木质床啊，它那个空间不是大嘛， 对， 就好多人特爱往里塞东西，家里地儿小嘛。 哎， 其实您可以塞，但是您即便塞呢也别塞那么满，就是你要腾出那个缝隙来、让你在清洁的时候啊方便一点。 其实要我说，你干脆就买一个那个底下带木的箱子那床、是吧？ 以前不是没有吗？ 哎、 不后来才有呢吗？ 对，底下带一大箱屉啊，然后它整个贴在地面上，反正你也不用清理了。然后东西你可以搁那个箱子里头，哎，就是不常用的东西啊，因为那个一般那个箱子它都是打开以后放进东西，然后盖上，然后再把那个床垫放在上面。 对， 你总不能老搬那床垫吧？ 总而言之呢，就是尽量啊，如果说床底有缝的话，尽量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那个灰尘时间长的话，在那个床底下沤着啊，对身体健康特别特别不好，尤其是冬天，因为你本身开窗户就少，然后那个屋里面又热，然后再这么一捂，哎呦， 对， 你就想去吧， 对， 这都是你看不见的东西啊。 哎，你这个床，因为具体咱也不知道它那个离这个地面到底有多高的距离是吧？你说塞不进墩布和那个吸尘器的话，那你是不是总得有个十几厘米的样子？ 可能就是有空间，但是小。 哎 啊、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有买一个那个擦地的那小机器人啊，你可以放在那儿，然后它上底下去折腾几遍， 吹破费了。要是有还行哈， 哎、 那种圆盘似的、 啊。你把那个床单什么都撩起来，你就把它放在那儿，给它规定一路线，让它上里头扎。 伦家要是有，伦家就不问了，它不是破费吗？ 其实没多少钱哈。 是，尤其这不是又快双十二了哈、 哎， 可以抄一下底啊。但是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或者很多老男朋友他不习惯使这种什么机器人啊，其实简单的方法吧，我以前看就是那个。就是阿姨他们打扫过、 啊、 就是弄一棍儿 啊， 弄一个细点的棍儿，然后在那棍儿上你绑一个什么湿点的毛巾，就毛巾布，你把它捅进去， 对， 哎，那样糊噜糊噜， 你 总比不清理强。 对，是这个，他把那里边的那个，其实主要的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毛毛，你把它给裹出来就行了。 你想我们每天在床上睡觉的时间，七到八个小时，就算是老年朋友也得是六个小时。 你看你， 那么这些脏东西如果说你不清出来的话，直接就进肺里去 了。对呀，你想你睡在那个上边， 不能再讲了，再讲没法聊天了、啊。 好吧，那个要是有家里有大小伙子有力气的话，就把床挪一挪也行。 行，啊、大家也帮着出出主意啊、就是空间比较小的这个床和地板之间怎么清理更好一点啊？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问的很应景的问题。但是很笼统这个问题、 啊、 对说衣服到底什么材质保暖性好、 你到底是外衣还是内衣还是大衣 咱们都可以说一说 啊 那要说大衣 就是外面这、这层、 那貂皮大衣最好啊 不环保 啊羊绒大衣那个呢子大衣是吧 这天呢子可能不行、扛不住 那个羽绒大衣 羽绒服现在讲的是鹅绒的、就是鹅绒材质 鹅绒 对对对它那个朵更大 是 吧那个保暖空间更蓬松所以比原来我们常穿的鸭绒的那个要更暖和 对 当然价格呢稍微高一些、但也不像前两年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高了 还有那太空材料做的那种大衣 对那是防风的嘛 它里边其实它挺轻薄但是呢它的保暖效果特别好 行反正贴身穿的现在比较流行的叫什么摇粒绒 啊 对 对 但是它那个相对来说可能透气性差一点但是保暖性还是不错 也有那种户外的那种贴身的那个叫什么呀保暖内衣它薄薄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保暖性都非常好 嗯行吧我们今儿听众问的这些问题 还有传统的秋衣 都比较这个专业性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 对对对这是咱说了一外一内啊这个中间其实还有一部分反正大家集思广益吧 你知道今年在朋友圈里面流行一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是错的 说什么 就说毛衣外面穿秋衣 毛衣外边穿秋衣其实质量特别好的羊绒衫确实可以贴身穿 是可以贴身穿的哈但是这个说法 有点废就是 不准确啊哈哈一乐就可以了啊、这位听众要找个人他想找一个叫张建新的朋友 建设的建新旧的新一听这名字就是 某个年代的 应该对对有一定的年龄了啊建设新中国嘛要只是知道他在通州的西路园那他原来呢住在朝阳区的高井后来搬到西路园的还知道他有一个女儿哎呀是、这个、 但是你最起码其实知道他是男女吧 对对对 你最起码知道他大概的年纪吧 就对这个应该说一说 这个应该说一下因为叫建新的人挺多的 对我们刚才也是分析啊说这建新这个名字那张建新现在给我们提供的最有效的信息就是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张建新他是从朝阳区的高井搬到通州的西路园的至于哪年搬的也不知道那如果根据这些信息朋友们要有什么了解的可以跟这位朋友分享啊 尽量的把这个信息说的全面一点我们帮团的团友这信息量啊四通八达别说找个人了这护照丢了都能找着 是吧 好吧就听着留电话了啊电话是1580111551615801115516好刚刚呢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闲置的跑步机买了5年买的时候4800现在呢应该还有80%新5年还剩80%新这基本没怎么用啊现在呢1500块钱到2000块钱的价格转让啊基本上是3折的这个差不多这个意思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8318730713683187307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全新的上海出的沪邦牌不锈钢坐便椅子长宽各是48厘米中间部分的板能够灵活抽出再加上配套的一些这个设备啊一些这个零件希望呢50元出手电话是1322016489013220164890在西直门附近 好这位朋友呢想出手的是汉具一套 说全新的啊，带表、汉具、气瓶、气罐什么的，还有拉车、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同时呢还送一些冲击头的那个钻头， 冲击 钻 头， 哎，电话是1851986893，他在清河，1851986893， 哎，都是一些搞建筑装修的一些工具啊。本人转让未开箱吉瑞牌电动轮椅一台，没开箱，全新的，价格3500元，有商量啊。这位朋友呢在联想桥附近，电话呢是1734-442-1856，1734-442-1856。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是实木婴儿床和婴儿用的电子秤啊，小宝宝用那个电子秤、 哎， 说孩子都已经一岁了，这些都用不上了。那个床垫子呢挺干净的，小床呢也给拆了，拆了之后您可以自己组装上啊。 是， 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200块钱拿走，那个秤呢是200多买的，您100块钱拿走。电话是1343-652-1519，1343-652-1519。 这位朋友呢有一台全新的阳光理疗仪啊，哪儿不舒服您就照哪儿，每天照一个小时左右，就好像晒太阳一样。原价6900买的，现在呢4888转让啊，有意的朋友可以和王女士联系，电话是1334-114-5113，1334-114-5113。 小太阳是吧？想起咱们小时候学的歌了，种太阳， 种太阳。 我有一个美丽 的，我这个年纪没，对，我这个年纪还唱七色光呢。 我记得特别逗，就是小朋友在唱这个时候还问呢，说这太阳给搁到南极北极去了，那它还叫南极北极，那不全化了吗？ 那就全晒化了。 好吧， 当你收获太阳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种那么多太阳，那后羿多累呀、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美的牌的微波炉，买了不到一年，也没用过几回，打算是500出手，还有榨汁机一台，说两个如果都需要的话呢，600可以商量。电话是1316-186-5676，1316-186-5676。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因为搬家要转让一台德国品牌奥格斯制氧机，3升的容量，只用过几次，就是治病的时候啊。原价1500，发票齐全，主机质保还有6年呢。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转让价格呢是750元，联系电话是1734-655-7867。1734-655-7867。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就是伊利连锁店的那个购物卡、说面值是500块钱，有效期呢到2019年12月31号，他打算8折出手。他说有喜欢的朋友呢，咱可以到那店里去确认一下啊， 是 什么喝北冰洋啊，吃袋儿零啊，您这大等摊儿的，您可以说面包啊，是吧？ 对，巧克力啊。 电话是1316-184-8176，1316-184-8176。但是就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面包店的购物卡吧，它虽然面值是500，有的时候你要是买的话呢，它也能够打到9折的样子。 保不齐还有买二送一什么的。 团购的、对，所以您这个价格可以再商量一下， 你的意思再便宜点儿、 当然这是我的意思，也是需要的人的意思，当然转让的人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好吧，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榜样。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上。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分享的一些话题。 嗯， 好多都是我们第一时段听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啊。 哎， 咱说冷的吧， 冷的， 先说点冷的。 说那冷的词儿哈，有人说了，滴水成冰。 嗯，得特别特别冷的那种啊， 哎、 一般冷都不行。 现在基本上有这意思了啊。 对。寒风刺骨，腊七腊八冻死寒鸦， 挺长。 北风呼啸， 嗯，有一朋友留的是一句唐诗哈、啊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好吧， 冷啊！ 你就是那蓑笠翁是吗？ 不周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多有意境啊！ 我不怕冷的。 是，那么说到这个冷的词儿啊，还有挺多的呢啊。回头我们可以把它一并分享到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嗯、那位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挑着用吧， 哎， 反正我看着就挺冷的啊。 是， 寒风怒嚎，呼啸都不够冷，嗯， 哎、 怒嚎， 怒嚎，嚎嗷嗷的， 酷寒，酷寒， 贼冷 啊。对，就这意思啊。行吧，谢谢大家啊、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来清理一下床底下。 哎， 好多听众也分享了自家的用法啊。 有朋友说了，那个说我们家那个床啊，就带箱体的那种。说我都是用一个那个棍状的一个清理的工具，说不会形容哈、啊，说哎清理的效果还挺好的，我就不知道这棍状的跟那鸡毛掸子有什么区别、 哎。不是不是、啊，现在有那个，其实现在有好多好多的清洁用品， 嗯、 有那种专门特别薄的， 嗯、 然后那个头还是360度可以转弯的那种轻薄的擦涤器， 哦、 然后你上面只需要绑一个， 哎、对对对对对 绑一个就是小布片儿。那么那种东西就可以了、 哦、 那个完全是可以塞到床底下的 是吧、 嗯、那个我试过啊、 哎、 而且犄角旮旯包括那个沙发底下其实都是可以伸进去的 伸进擦的、啊、 这是需要买一些现成的工具啊、 哎、 那么更方便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哎对 对找一什么长点的那个棍儿 棍儿、啊、 哎或者是那种过去的铁那什么就是衣服架子不是铁丝儿、哎 铁丝绑的吗、哦、你把它拆了它不就是一长铁丝吗？ 天哪， 但是那可能有点软， 这得有点劲啊。 哎，说弄一个什么旧衣服、嗯、裹着弄稍微蘸潮和点， 对对对对， 说一裹就出来了、啊、因为经常清理的话就不会那么脏了。 是， 嗯， 还有朋友出主意说你可以那个量一下你那个床的尺寸哈，你在底下可这床的尺寸，你做一个，你找那个做家具的时候地方，你做一块那个板儿，哎，做一块薄的板儿，一般什么五合板、三合板这样的，你把它就放在床底下、 嗯。 然后呢，你清理的时候，你不是伸不进去吗？你把这板撤出来，你把这板清理干净了，不就行了吗？ 哦、 然后再塞回去，哎，这也是一招 啊、哦，就是做一个板儿、嗯，把床和地给它完全隔开了， 对，下边的地面得给它保护起来，这样的话地面上不会有灰尘，不会有毛毛，都在这板上了。然后你把这板撤出来擦干净了再塞回去不就完了吗？ 嗯 这也是一招啊。 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听众问的那个海淀那大集啊、 哦、 嗯，他跟我们平时逛的大集还不太一样，他是在商场里面嘛。 哦哦， 他说那个时间是到12月19号。 嗯， 他是属于那种大商场里面办的那种 对 所谓的集市，跟我们平时的那种集市可能有卖铁锅的那还不太一样， 更像展销吧 啊、类似于那种应该是啊。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新的问题啊。 新问题，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说，冬天吃羊肉 吃的多，所以离不开香菜，说这香菜买的挺多，想问问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 哦，香菜怎么保鲜？ 太多了，太多了。嗯，你用什么招？ 我一般就是把它吃了，我就不多买。 不多买哈、 嗯， 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赶上香菜便宜的时候， 哦、 因为有一阵我记得哪年特别贵， 啊、 就是你赶上便宜的时候你可以多买点，嗯，因为它老得用嘛。 对。 有热的方法，还有冷的方法， 哦， 还有把它种上的方法，就是那个香菜你买回来之后吧， 种花盆里， 不是种花盆里，就是找一玻璃盆、嗯、玻璃瓶，你倒一点水，就跟种花似的， 哦哦，就泡着是吗？ 哎，给它泡上，但是别泡太多了、嗯、那个也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它会长是吧？ 对。还有听众的分享的是那个把它冰冻起来的方法， 哎， 但是那个冻吧，冻跟冻不一样，你不能说整个把它放进去，那它全粘上了， 切碎了， 最好是给它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洗干净了啊，分成小袋儿啊，来个急冻啊、也行。 对， 这个就是需要保存时间比较长一点了，是吧？ 这是怎么保存香菜啊？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啊，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嗯，刚才有听众问怎么吃那个黑麦面粉。 哎，有朋友说做成黑麦面包最好吃啊，说他说他在一个什么地方买过啊，说里边还有葡萄干啊， 黑麦面包很多地方都有卖的，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口感，而且相对来说它那个营养价值更高，因为它含的粗纤维更多、 是， 还有维生素 B 更多一些啊。但如果说咱们家常吃法的话，我觉得啊，虽然我个人没做过、但是我觉得啊，它既然是面粉， 对呀、 就您家怎么做面粉，你就怎么做它就行。 做馒头啊，做烙饼啊，反正你都试试呗。 烙饼，黑烙饼是吧？ 没试过，还是馒头还是比较常见的。 黑麦面的馒头挺多的， 对对对， 就有的人还会往里面掺一些面粉，然后弄点牛奶什么的，就那种奶香味的、 哦。 对，还有听众说可以做成黑面皮的饺子，西葫芦馅的， 哎，也行， 挺好吃的， 啊、 西葫芦肉馅的啊。 是。 粗粮面包做薄饼，反正基本都是一些家常的吃法，但是能不能擀面条我就不知道了。 你可以试试，能做饺子皮就能擀面条，我觉得 关键就是说它是整个的拿那个原装的黑麦面粉就那么和，还是说得添点什么东西， 加一点其他的，加一点白面， 就仿佛你很懂似的。 对啊，做面条你要嫌它太 黑 了。 那你用 黑 面做过吗？ 可以做，我觉得那他都做饺子皮了，你想想这饺子皮和面条就差一刀的功 夫。你没有亲自做过是吧？就觉得是可以的哈。 饺子皮和面条我觉得就差一刀的功夫。 行吧，也有做过的最好 、 最好是亲自做过的哈、就是可以确定以及肯定的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啊。 哎呀，跟不会做饭的人没法聊 所以就是碰到这个问题我只能都是充分的展开我的想象力和我所曾经看到过的。 你知道饺子皮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我妈擀出来的呀。 哎，对呀你想想对吧，面条呢，面条是怎么做出来的？ 超市买的呀 我告诉你啊，面条就是其实就是擀饺子皮，就是把饺就是用多一点的面把饺子皮擀大很大、 我知道，然后好像还要 然后把它叠起来，然后用刀一切、对， 没见过，还 没做过还是见过的啊。嗯， 好吧。 说到这个什么衣服保暖啊，大家说过去那军大衣特保暖 啊，军大衣。 但是那个吧，透风你不觉得吗？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湿。 你别那个，就是你别在那个高，就速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就不行了。 嗯， 就被风打透了。 对， 你比如说你在，你骑个自行车。你穿着可以感觉很保暖，如果你骑个摩托车，你穿军大衣也不行。 对，这个反正现在穿的人确实不多了啊。还有听众说，哎呀，过去在老家穿的老羊皮袄是真保暖呀。 这叫那叫什么一桶啊，一桶皮，就是整个的一张皮子做那老羊皮袄。 嗯， 就沉。 总而言之吧，过去有过去的方儿，现在有现在的方儿，现在都是高科技啊。 还有朋友说，那个登珠穆朗玛峰那运动员的衣服最保暖，可惜你买不着。 买得着买不起。 现在也有一些户外的那个保暖的衣服还是能够买着的啊。 反正分档次吧，有的是真的是挺贵的啊。 哎、对是。 我们来说一些比较这个科学的说法啊，就是衣服的保暖性啊，大家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要看它的保暖系数。要看它。保暖系数，保暖系数呢是纺织品技术里面的一个指标的物理量，那通常呢有导热率，就是热导率叫做 K 值啊，还有这个热阻值、热导系数，很多参数构成的。所以你说什么衣服保暖，就不能说单纯从一项去看，它是一个综合的指数。对，另外呢，不同的条件之下呢，不同的材质的保暖性能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说羊毛，哎，保暖性能挺高、哎、然后就是什么呢子的，然后就是什么这种聚酯纤维的， 哎， 然后就什么棉的，它是一层一层的 七孔棉。 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现在这个选择衣物呢，不像过去，因为我们那会儿没钱，就什么暖和什么就往身上招呼啊。现在不一样了，就是你选购衣服不仅要考虑它的保暖性能，还有舒适性，它的轻便性。 是， 就你不能穿在身上，是我披一棉被更暖和，但是它不方便也不轻便嘛。 这个保温这个里边它有它的学问，它就是它其实就是制造出一个隔离的空间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你身体的热量。不容易散失掉这种保暖、而不是说由它能够产生一个什么暖的感觉， 不是 发热 出来的， 没有、哎、 而且重点就是要透气，要能够散热。如果说衣服它没有好的透气性的话、你一热一捂 里边出汗了， 一出汗冬天一吹更冷、 更难受啊。 还有听众分享啊，现在都讲那鹅绒式的羽绒服了，姑娘刚给我买了一条，说确实挺暖和的， 是吧， 还挺轻便的。 对， 重点是轻便啊。就大家现在在选择这个鹅绒羽绒服的时候呢，也要就是问一下它，其实那个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鹅绒最好的地方是它脖子的那个地方是顶级的，当然价位也是贵最高的啊、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胸口部位的那个绒，最后是翅膀上的，它也是分等级的。所以因为等级的不同，保暖性也不同，当然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你对鹅挺熟啊。 曲项向天歌。 哎，他为什么要 曲颈向天歌、 哎、为什么他要写他弯着脖子向天唱歌呢？就是因为他脖子这儿这绒好。 好吧，你这么来的啊。 这古人也知道啊。 说完鹅咱们说说鸡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新疆大盘鸡跟家怎么做呀？ 哦， 说这个东西做的话，选料是选整鸡还是选鸡腿？ 我觉得应该是选整鸡 啊。那如果是选整鸡的话，是选柴鸡还是选三黄鸡啊？ 哎呀，我觉得您选三黄鸡，三黄鸡比较嫩一点，然后柴鸡这熬汤比较好吧。 行、问问会做的朋友啊。 对对对对对， 他想做那种新疆大盘鸡、 大盘鸡无非你准备西红柿， 对，主要是西红柿， 西红柿那个柿子椒，然后放点辣椒啊，那个这三样必备啊。 对，就是弄出那个新疆的那个味道了，是吧？鸡还是那个鸡、啊、 鸡还是那个鸡。调味的方式不同，调料不同啊。 好吧。 刚才有朋友说找同学的啊，也有给出主意了，说您要找老同学，您带身份证，您到派出所啊，应该我觉得至少你要知道他在哪个区域，你到当地的派出所吧，民警同志会帮你查找啊。我就查过，立马就查着了。哎，这个是一个招啊。您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您到派出所，您找那个户籍民警，您说求求您，我这个有一急事儿，我要找我的朋友老同学，您帮我查一查。这个是可以的啊。 哎，说到这个黑面啊，有听众就说这黑麦面不能擀面条。它含的那个麦麸皮成分太多了，强度不够。 说但是做饼啊、面包啊、馒头都是没问题的。 好吧，那咱不敢面条了。 你看，你说这个没做过的还是不一样哈，做过的他有感受。 下次试试。 确实好像没有见过吃黑白面条的，但是饼啊、什么馒头还是挺多的。 比较粗糙一些，应该是。 就即便是擀的话，是不是也要掺一些其他的面粉？ 掺上那个 少量掺一点黑麦面，然后更多的是白面，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哎，我估计那饺子皮儿也是这么做的。 行，我们再来看香菜的保存方式啊，这个方法还是挺好使的。它是把这个香菜啊稍微的清理一下 啊， 但是不要蘸水，一蘸水特别容易烂，就稍微的把那黄叶摘一摘，烂叶摘一摘，然后呢用那大白菜帮子。买了大白菜之后，最外面那层皮，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吃吗？ 对对， 说用那个把香菜裹住，说至少能够保存一星期吧，一星期到十天放在冰箱里。还有听众特别聪明，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是香菜买多了之后呢，你把那个香菜啊洗干净，然后呢切成小段，一定要晾干，晾干之后呢，放在咱们家里面冰箱冻的那个冰盒里。 嗯， 就你每次大概你估摸着你用多少，你就放多少在那个冰盒里，然后放的时候给它冻成冰， 放成一堆一堆的。 然后下次再用的时候，你用多少拿几块冰，因为香菜 抠一块冰出来一化。 哎，对，因为香菜它一旦解冻之后，它很快会变黑，所以你要说整板忘进去，一个是呢，再用就烂了，一个它就粘在一起没法用了。 那之前洗干净了， 你看看， 哎， 您。高手在民间、 啊、拿出一块冰来往汤锅里一扔， 对， 这个香菜这味儿就出来了、啊、 还有听众这方法也挺绝的，它属于热法，刚才我们说的都是速冻法、啊嗯、它是把这个香菜呀焯一下， 拿水焯 一下、 嗯、 就稍微过一下啊、嗯、然后挂起来晾着 啊，晾成 就跟那个晒干 的香菜 啊, 啊，这估计是老家的方法、 这个、对，这样的话它切完了以后往里一泡，它的这个能出那个味儿的效果是一样的。 嗯，行吧，我估计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言那个速冻法、 嗯、 速冻法哈， 对对对， 速冻冰盒法还是挺靠谱的啊，挺靠谱的、 嗯、 怎么一说这些事就那么激动呢？ 你馋了。 好吧，我们这还有好多听众还在分享这个关于冷的词儿啊、嗯、 哎， 嗯， 这个 还有更冷的吗？ 有朋友说到说，你要是在这个特别冷的天里，你要去抓握那个铁棍儿，那会把你手给粘上。 我不抓。我干嘛要抓呢？ 其实最感受最深的是那些坐公交车的朋友，天冷的时候去那个就是扶那个公交车里边的那个杆的时候、 嗯、 哎呀，你要没戴个手套是吧，那个哎凉、 嗯、 好凉。当然公交车上有些部分是有那个橡胶的那个 握把， 哎，握把，但是它也不是说每一根上都有，你赶到那儿了有就握那个，没有你握那个铁棍还真的是挺凉的。 赶不上怎么办呢？我就想问一下，万一人多，不过人多也没事、哎、 人多就不用扶了、啊、 挤着就没事了、 啊、大家都把你挤住了哈。 好，这位听众说东北话叫嘎嘎的冷， 嘎嘎的， 我觉得这是最冷的了。 嚯、哦， 嗯， 冷的嘎嘎的。 对，他这个名字网名也挺有意思的哈，叫向熊猫学习。嗯、 好吧，冷的杠杠的。 行吧，好， 嗯、 一会儿看看啊，还有没有更冷的？ 是， 哎，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反馈，还有求购的信息啊。 嗯 嗯。 这位朋友说，前些日子呀，他在咱们这儿发布了一个，今天上午发布了一个求购自行车的信息。节目结束之后， 昨天上午了， 昨天上午了，应该是、 嗯、昨天的事儿了。 马上就接到了转让的电话，下午又接到了三个电话，真是神速。非常感谢各位帮友的这个大力协助，我呢已经买到了。这也说明我们这档节目呢非常的深入人心，受大家欢迎，我也非常喜欢，特别是两位主持人亲切感人，风趣幽默，是咱俩吧昨天。这里有我事儿。 有你、 哎、 有你有我也有他。 对对，这位朋友呢、嗯、依然是留下了他的联系电话啊。那您什么意思呢？想要继续帮助别人是吗？有什么事儿可以给您打电话。 嗯，以后咱们也出本书。 好， 杨绛先生写了叫我们仨， 哎， 咱们写一本叫咱们仨。 俺们仨 俺们仨。好吧，我们再来看啊、嗯、这位听众有一个新的求助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再分享啊。他说我爷爷啊骑了一个三轮车， 嗯， 说年头太长了就骑不了了，平时遛弯啊什么换水啊爷爷都靠他， 嗯， 但是这车时间太长了旧了，我想给爷爷换个新的，但是找了好多地方就没有卖这三轮车的，应该是那种就是人力的三轮车 啊、哦、 他就想问一下咱们帮友们啊，说在丰台西南四环附近，说哪有卖这个人力脚蹬的三轮车呀？ 丰台南四环，那就花乡那一带呗， 就那一片儿 网上有卖这个人力脚蹬的三轮车，说实在说不行的话呢，那就咱们这团里能不能求购一辆稍微新点的啊。 其实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厂家，一般那种小三轮都是什么神牛啊，什么神车呀，不是，反正就这意思，我就记着一个牌子啊，您可以查一查，上网查一查这个品牌，咨询一下厂家它的销售网点的分布情况。 对，估计是个年轻人，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对对对。 或者呢，哪位听众住在那附近，你看到过有卖这个人力三轮车的，或者您在那附近，您家里富裕一个，你也不想骑了， 哎， 你可以转让给他嘛，都可以啊。 其实以往我们的信息里还是有转让那个三轮车，小三轮的。 人不要电动的啊，人家爷爷骑的是人力的那个脚蹬的三轮车啊。 对对对。 电动车在我们这儿现在已经不让转让和求购了啊。电话是13718901377，13718901377。行，我们继续来分享啊。 这位朋友。这个要要说他的反馈，他是如愿拿到了自己喜欢的面包机啊，这个要感谢一下好心人李阿姨和他的老伴儿，他们非常热情，还帮我找了一个大大的手提袋啊，我再次表示感谢啊，祝阿姨和叔叔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这位听众说，我3号在帮帮团求的二手的烟牌缝纫机都已经求购成功了啊！感谢这个平台，非常的棒啊！另外呢，前两天呢有听众求助，他那个音响的喇叭不响了，说当天下午金台路的李师傅就主动给他拿走修理了，说连带着把我的耳机都修好了，而且坚持不要换零件的钱，做好事不留名，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啊，也非常的感谢，我要向李师傅学习，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再次感谢李师傅，祝好人一生平安。 感谢，感觉李师傅就像一大侠一样。 李师傅在我们帮帮团里面帮大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那么最近天气也比较冷啊，师傅年纪也大了，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就是考虑一下 是 老人家的这个自身的感受啊。 没错。 这些师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宝。我们可心疼了， 没错。 好吧，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请记住我们的口号。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几条。